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出事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还好，我就弄死你。 强匪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会有区别。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事儿吗？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根据须依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就这样问一句，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过 吗？没有啊。 放开我！ 我觉得我跟乔北，我们俩会。 南京，这个有着2400多年历史的城池，有过许多名字：金陵、墨陵、石头、建业、建业、健康、白下、生州、应天、天井。石头城上望天低无处，眼空无物。指点六朝行圣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强虏，白骨分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南京，紫金山和绿色森林勾勒着美丽的风景区，成为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与武汉、重庆齐名，被称为长江岸上三大火炉城市。南京七大古都之一，从公元220年到589年、907年到979年都曾拥有这个荣誉。1368年它为明王朝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创作了中国书法与绘画之精品，确立了汉语中四声体系，产生了经典的六朝骈体文。在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期，南京都是重要的历史舞台。1911年，孙中山在南京成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今天这里还是中山陵所在地。1927年，他又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首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也在这儿设立过汉奸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关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浓笔写道，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日军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日军单独的或两三成群的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和不分皂白的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一样被猎取着。战犯们知道，1946年1月19日到1948年11月12日，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法律手段审判与制裁日本甲级战争罪犯，同纽伦堡审判一样，这是国际社会人类史上的一个创举。战犯们不知道，中国法官席位排在第二位，是中国法官、南京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梅汝敖与庭长魏博反复争辩得来的。理由有二：一，在整个远东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付出的牺牲是最大的，对日本抵抗时间也最长，是最有力的同盟国。二，在密苏里号舰上受降，中国代表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也是排在第二位。虽然每个法官座上都摆着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些照片依照他们的座次排列的。梅汝敖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脸的土肥圆，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一般。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驯服的像绵羊似的老好人，看到他我想起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个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适当没有。面对着法庭前的这一群甲级战犯，梅汝敖内心无比愤恨，无限感触，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国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之手，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都是我千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当警惕，我应当郑重。今天在押中国的这批日本乙级丙级战犯被告知，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开庭对东条英机等28人举行的东京审判，受理文字证据4336件，有12个国家419名证人出庭的779份书面作证，经过长达2年又7个月的818次开庭审理和131次秘密审理，法庭英文速记48412页，日文为10卷千万字以上，最后做出了1231页的书面判决书。判决书开宗明义，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1948年11月12日，庭长魏博宣读判决书第10章，认定日本首要战犯25人有罪并科刑，判处重光葵7年有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20年有期徒刑，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已绞刑，其余16人已无期徒刑，他们是荒木真夫、桥本新五郎、田俊六、木户幸一、 梅京美治郎、平沼奇一郎、鹤无兴宣、白岛敏夫、星野直树、岛田繁太郎、铃木真一、小矶国昭、冈静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南次郎、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与自杀未遂的甲级战犯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一起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英文报说，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吓得面无人色，魂不附体，两足瘫软，不能自知，有两名宪兵扶持，使得拖步走出法庭，于1948年圣诞夜前夕问教。国破身将亡，他手持死刑执行书，请求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单独见面时写下一首诗。七十有年事，回顾悔恨长，在青山到处行乐盘灭香。七天后，世界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又开始了一个春天。战犯们最关心的还有那个擢升为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乙级日本战犯谷寿夫，他及其手下帮凶那个毒酒杀人300的中队长田中军吉等。1946年8月和1947年8-9月间，先后被国民政府引渡到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他们也许不知道，这里是由公共租界工商局1901年始建，1903年5月18日启用的远东第一监狱。可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1946年1月24日10时，美国军事法庭借西人监舍2楼开庭审判虐杀美军战俘的日本战犯。日军第34军参谋长迪木正隆等5人于4月22日8时在同监3楼被绞死。1946年8月1日，谷寿夫由日本押钞监狱被押赴羽田机场，转向中国上海，等候南京政府审判。登机前，他向东方3叩首，舌舔地面，吞咽了3口黄土，像一个死灵魂呆立在望乡台上。一天晚上，转押于南京小南门看守所的谷寿夫突然被宣布死亡，停尸市郊教会医院。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特派看押少尉军官邢子健，怀疑内中有诈，当夜潜进医院太平间，午夜12时击毙了潜狱劫人的谷寿夫手下干将冈田次郎，揭破了另一干将河野满，收买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用特殊药丸制造假死，再演太平间借尸换人的阴谋。谷寿夫被押解于南京特别军事监狱后，河野满又绑架看守员夺得通行证，闯狱抢人被擒时自嚼毒药身亡。南京审判前，东京审判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举行伯利审判，判处日本细菌战犯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一三等3人25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眼前这些当初关押在苏联收容所的次级战犯所不慎知道的，也是他们所不愿意知道的。他们被移交中国后，不想知道也得知道。今天，他们不仅想要知道，而且想要更多的知道。东京审判历时2年半，法庭定验的判决书宣读了8天时间，堪称马拉松宣判。判决书第5章，赫然地以日本的对华侵略为题，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严明指出，这期间，日本出动陆军100万，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俄、日、美 历次侵华战争总兵力的8-9倍，时间连续8年，接近于百年外国侵华战争时间的总和。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1/2被占领，930座城市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多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寥寥数语，不啻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的写真图。当然，长达1000页历历如绘的判决书，也不过只能略露其大端罢了。而埋置在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此类情状之惨，要远比露存在案的那些具体的多、深刻的多、沉重的多。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日军第38师团230连队1/2队3/4小队宫本健二在日本病危中忏悔，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能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他说，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回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6师团古寿夫将军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1%。关押在中国的这些战犯知道了这些，也自然明白自己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员，他们所创造的罪恶数字也包含在这比比统计之中。不必计较所占比例是几分之几，或是几十分、几百分之几，反正没有埋没就是了。他们更知道，今天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要论罪行罚。他们无奈，都在暗地里对号入座，各自寻找自己在被告席上的位置，衡量自我在法律天平上的分量。松井石根，在带着 MP 肩章的宪兵监押下，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听候判决。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时开始的，弃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利统治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代乎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根据起诉书中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1948年12月23日0点，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武藤章进入刑场，40支电灯一起点亮，明如白昼，如光天化日。他们4个人先步于佛堂中签名后，各自呷下一口葡萄酒，愉快地走上了脚架的13个阶梯，套上脚锁，弹开脚板，一一离开了大地。对照这一幅幅文字画像，眼前积压在新中国的这些战犯，无不微妙微笑地探认自我。承领应得之罪罚，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进京的火车上，餐车服务员笑容可掬，对饭菜有什么意见，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改进。日伪满铁大连部头局参事副局长片冈一信受宠若惊，看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列车员，我不能不回忆过去的罪行。我是一个大战犯，没有资格向你们提出任何意见。我宣誓 今后绝不再走侵略的道路。接着，当过日伪奉天省抚顺市警察局特务科情报系执行警卫的真郭信义站了起来。我过去在京浦县押送中国战俘时，不仅不给一滴水喝，而且惨无人道的打骂。今天中国人民这样善待我们这些罪恶滔天的战犯，叫我们不知说什么好。我要跪下要求中国人民给我严惩。列车员赶忙扶住，摆手示意，这完全可以不必。众犯起立鞠躬致谢。北京到了啊，北京，东方巨龙的大脑，中国人民的心脏，6亿5000万人民前进的脚步，960万平方公里的建设脉息，都跟着大脑中枢相通，同着心脏一起跳动。天安门，1417年始建时定名承天安，1651年进须上重建后，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而改名。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及其高度浓缩的古今文明而成为中国的象征。经过百年沧桑的洗礼，金色瓦笼、朱红铸壁、高洁华表、汉白玉带桥都重新放射着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光辉。紫禁城、巍峨的故宫扫除了历史屈辱的尘埃，正向世人昭示着泱泱古国的至尊威严。龙的图腾召唤着自尊自信的龙的传人。战犯们仰望那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但见它似乎预滴着革命烈士的鲜血。新闻开国大典挂在天安门城楼两侧那八盏大红灯笼的设计方案是两个日本人参与提出来的，不由心生惊奇而喜形于色。设计者跟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是被日军强迫从军的，在中国抗日战场上被俘，从此转变立场，爱好和平，人也善良起来。当年在中国工作人员中有人对这件事情表示不解，说中国也有艺术家，为什么不找中国人设计？周恩来说服他，特别予以批准。这让战犯们愈加感知了周恩来的大气度、大智慧，愈加感到建设中的高出天安门城楼3.24米的、有1.7万块花岗岩砌筑成的37.94米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好像已在3000平方米的碑基上耸天而立，庄严凝结着悲壮。将镶嵌在他四周的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和支持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这十幅浮雕中的人物，在呐喊、在瞻仰者的泪眼里复活。那八盏大红灯笼的两个日本设计师也成了这些日本参观者心中自新的模本。战犯们每天每次乘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每天每次向1952年8月1日开工兴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注目礼，他们背着十字架心想纪念碑，感悟着感知中的121个鎏金字所分别展示的毛泽东1955年6月9日亲笔点名的8个字的纪念碑主题，以及毛泽东创作、周恩来书写的103个字的纪念碑铭文。这是烈士生命的丰碑，这是历史对悲壮的叹惋。1856至1860年，英国人和法国人仗着自己的坚船利炮一路北上，直攻北京，咸丰皇帝仓促之间逃到承德，首都第一次落入外人之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